能为你豁出去，千夫所指里，谁理登不登对，仍还受力尽在世间欠碎，几多对，行到几多精髓，能走下去，竭力也要为我尽碎，抱紧一生美歌。幸福多迷离，长奔流牵着走，怀着勇气，挚爱得永久。几多对，持续爱到几多岁，不功利，如何做世界之最？千夫所指里，谁理登不登对，仍还受力尽在世间轻碎。能撑下去，竭力也要为我尽碎，抱紧一生美歌曲。几多对，持续爱到几多岁，当生命仍能为你豁出去。 九精英有话说。 中国流行乐男歌手、音乐人周华健， 我想跟他说一句，是说